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。 刺客，我是警长。 我是梁静茹，提醒你，衣服要穿够，别让感冒坏了好心情哦。

光的季节。你是美丽人边，我们都将会终老，终将消失芳名，融化在阳光里，爱永远照耀天空，照耀世界，照耀着所有的生命成长。追梦

起的舒服，不必要朝夕相处也能有彼此安心的温度。 我。